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自8月14号起，二环主路、长安街及沿线等多条道路将禁止外地车通行。此前，包括二环路主路、长安街在内的多条道路，每天6点至22点也禁止外地车通行。此次新政策出台，除了全天禁行的道路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违者罚100元，记3分。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经营多年的北京众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因存在重大火灾隐患，被西城区公安消防支队张贴公告，责令其于本月30号晚19点起停止使用。本市医疗机构的护士也可以多点执业了。市卫计委公布关于实施护士区域注册的通知，8月1号起在本市实施护士区域注册。护士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任意一家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注册之后，执业注册全市有效，且可同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多个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即日起，康熙皇帝出生地景仁宫办起《我的家在紫禁城》展览，带游客去读紫禁城。这是故宫博物院与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共同举办的教育出版主题展，没有重器文物，展品更多是诙谐的影片，可以互动的项目。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花的山丘挥挥衣袖。